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继续与你分享一下大厂的敏捷方法应用。在上一篇文章中呢，我们一起看了一下大厂和敏捷相关的一些流程规范，同时也为你留了一道思考题，就是说如果每周一个 sprint， 怎么保证每周都有交付，还能保证产品质量？所以在这一篇中啊，我们就以每周一个 sprint 的一个小项目组为例，看看它的日常是怎么应用敏捷开发的。那么这个小组的背景先交代一下，是做一个网站开发的，基于微服务负责网站的一个小模块。那标准配置七个人，其中呢四个程序员，这四个程序员里面至少有一个是资深的，有架构能力，还有一个产品经理。那 Scrum 里面呢叫 Product Owner， 还有一个测试，一个项目经理。Scrum 里面呢叫 Scrum Master。那小组呢主要负责网站某一个模块的日常维护。那么在分工上是这样子的，就是产品经理呢就写需求设计文档，将需求呢整理成 ticket， 那随时和项目成员沟通确认需求。开发人员呢就每天从看板上按照优先级从高到低领取 ticket， 完成日常的开发任务。测试人员呢就是测试已经部署到测试环境的程序，如果发现 bug 呢就提交到 ticket。项目经理呢就保障日常工作流程呢正常执行，让团队成员呢可以专注的工作，提供必要的帮助，帮他们解决问题。那么在敏捷开发框架下面呢，已经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敏捷实践。这个小组啊，它也是基于 Scrum 方法做过程管理，基于极限编程呢做工程实践，用看板呢可视化，每周一个 sprint。那么他们是如何完成需求和修复 bug 的呢？这个小组的日常工作呢，它也是围绕 ticket 来开展的，所有的需求、bug、任务。都是作为 ticket 提交到项目的 backlog， 每一个 sprint 的任务呢，都是以看板的形式呢展现出来。每个人手头的事情忙完之后呢，就可以去看板上看一下 to do 栏，然后按照优先级就从高到低选取新的 ticket， 选取之后呢，就移动到 in progress 栏，表示这个 ticket 已经开始做了。那这个小组呢，就在每周一的时候呢部署生产环境，没有人愿意去星期五的时候部署。那意味着，如果说你星期五部署之后发现故障，那可能你整个周末都没办法好好休息了。即使程序呢早就测试好了，除非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否则呢都会留在下周一再部署。所以呢，部署放在下半周呢，这样啊，一般就是后面如果遇到问题呢，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应对。现在的部署呢都很简单，按照流程呢执行几个命令就可以完成生产环境的部署了。部署完成之后呢，不代表说就完成了，还需要对线上的监控的图表呢进行观察，如果发现这个图表呢有问题，就要及时甄别；故障比较大的话，就要对这个刚才的部署进行回滚操作。但轻易呢不会说，哪怕这个问题再小，也不会打补丁马上重新上线，因为你仓促之间的这个修复呢，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问题。像敏捷开发这样一周一个 sprint 的好处之一呢，就是我就算这周的部署回滚了，那下周呢我放在一起部署，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每周二的早上呢，这个小组呢一般会还会预留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常规的战略会议完成之后呢，还有一个迭代回顾会议，目的呢就是回顾一下在迭代中呢团队有哪些做得好的地方，有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就对于后续需要改进的呢，就需要创建相应的 ticket 加入到 backlog 中，在后续的迭代中呢再改进完善。比如说在会议上，测试人员反馈说，上一个 sprint 开发人员上线之前几个小时还在往预部署的分支里面更新代码，导致测试呢需要重新做回归测试，但因为时间不够了，没有来得及测试完整，导致呢上线之后呢程序不稳定。建议呢以后不要再随意在上线之前在部署分支里面更新代码。对于这样的问题可能不止发生一次了，所以说明流程上呢还是存在问题，所以最后大家就商定以后呢，如果不是紧急的修复，就不要在预部署的分支上更新了。如果确实要更新呢，需要先和测试呢进行确认，确认完了之后再考虑是不是要更新。那如果会议中呢，就是要形成一些项目的决策，最好是通过集体表决的方式来决策，尽可能的避免呢独裁式决策，也就是说像项目经理自己一个人就做决定了。因为敏捷的原则之一啊，就是要激励项目成员，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环境和支持，并且相信他们能够完成任务。每周四的早上呢，也需要一个小时来组织会议，因为常规的战略会议完成之后呢，还有一个迭代规划会。 这个会议呢，就是大家要一起讨论一下下一个 Sprint 的内容，为下一周的工作呢做规划。在开会之前呢，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会商量好 TT 的优先级，在会议上大家一起按照优先级从高到低，从 backlog 里面选出下一个 sprint 的内容。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呢，都要对候选的下一个 sprint 的 backlog 里面的 TT 呢，从1到5分打分。1分呢表示最容易，一天以内呢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2分呢就表示两天之内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5分呢就表示非常复杂，需要5天以上的工作量。这里需要注意，就是打分的时候呢，要大家一起量分，而不是说挨个表态，不然呢结果很容易就被前面量分的人影响了。那评估每一条 TK 的工作量的大概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会议的组织者阅读一条 TK 的，它可能是个用户故事，也可能是个 bug， 也可能是一个优化的任务。那同时会询问大家对 TK 的这个内容呢有没有疑问。然后呢，大家就一起针对这个 TK 的细节呢就讨论一下，确保大家都充分理解这个 TK 的。然后每一个成员呢，就是现在心里面呢，就是要暗暗的对这个 TK 呢进行一个工作量的估算。那会议的组织者确认大家都已经估算好了，然后呢就开始倒计时 ,3,2,1, 然后大家就一起亮手，就是说把手指头伸出来，比如说你伸出两个手指头表示两分，三个手指头呢就是三分，五个手指头呢就表示五分。那如果估算的结果存在歧义，就是分歧，那怎么办呢？就出分最高的和出分最低的，就各自要讲一下我为什么是这么高的分，或者我为什么是这个低的分。那么大家要讨论，最后呢达成一致。这种估算工作量的方法呢，有一个名字叫估算扑克，因为量分的时候呢用扑克牌量分而得名。但是呢，并不是说这种估算工作量的方式一定要用到扑克牌。那用这种方式呢评估工作量有几点明显的好处啊。第一呢，大家积极参与，就详细的了解需求。相比以前啊，可能只有当某个功能模块分配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呢，才会去详细的了解那一部分的需求，而其他开发人员呢可能都用不上去了解这部分的需求。那第二呢，就这样做的话，工作量它是由实际参与开发的成员去做出评估，就往往呢也更准确，也更容易被接受。那以前就是传统的这种开发方式都是项目经理就自己一个人就把这个估算做了，很容易呢就最终的结果不准，或者说让开发人员呢就比较抵触。那第三呢，这样也促进了成员的这个交流和经验分享。我们知道呢，就一般一些经验浅的新手呢，他估算工作量的时候都会很乐观，而经验丰富的老手呢就会更准确。那通过这种方式，新手可以向老手学习到很多工作量估算的经验，甚至于说技术实现的经验。所以在经过几个 sprint 的磨合之后呢，一般一个团队在每个 sprint 的产出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像这样一个七个人的小团队，一个 sprint 呢预计可以完成20到30分的 ticket。好，那到星期五了呢，就基本上标志这一周的工作也快要结束了。所以下班之前啊，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呢，要做一个 branch cut， 叫就是分支切割。也就是说要把当前主干 master 上代码克隆一份到分支上。那为什么要做分支切割这一步操作呢？因为经过一周的开发， master 这个上面呢已经合并了不少新的 PR， 但如果说你直接把这个 master 代码部署到生产环境，你肯定是不放心的，因为自动化测试呢还不能完全代替专业测试人员的测试。所以啊，我们需要把 master 上的代码呢部署到测试环境先测试，并且呢测试出来的 bug 呢进行修复，直到稳定下来为止。因为 master 呢还需要一直合并新的功能，所以最好的方式啊，就是每一次 sprint 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从 master 创建一个分支版本出来，然后基于这个分支版本呢去部署去修复 bug。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就基于主干呢去做一个 branch cut， 就创建一个预部署的分支，然后将预部署分支的代码呢部署到测试环境，这样下一周呢测试人员就可以在测试环境呢测试新的版本。那测试验收通过之后呢，预部署分支的代码呢就会部署到生产环境。这里还有一张插图配合说明这个流程，那听音频的同学呢可以点击文稿看配图。另外啊，这个小组呢还会设置一个规则叫每周轮值，因为小组呢除了日常开发工作以外呢，其实还有不少琐碎的事情，比如说每周要部署生产环境，每天呢要部署测试环境，每周呢要做分支切割，那还要回答一些其他小组的问题，还有主持日常的会议。 这些事情啊，如果都是一个人做，难免就有些枯燥。所以呢，在敏捷开发里面，其实是鼓励去发挥每一个成员的主动性。所以每周轮值呢，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可以让每个人呢都有机会去体验一下，帮助团队完成一些事情，更有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上面这些啊，我只是选取了一个项目小组的日常，所以你估计看完之后呢，还会有些疑问。在这里呢，我把可能的一些问题列一下，先行解答一下。那问题一，基于这种敏捷开发的方式，加班多吗？其实加不加班呀，绝大部分时候跟是不是用敏捷开发是没有关系的，还是得看项目组的情况。通常来说啊，基于敏捷开发这样一个 sprint 一个 sprint 的迭代，节奏还是比较稳定的。有时候一个 sprint 来不及做完的任务呢，也可以顺延到下一个 sprint， 也不影响这个 sprint 的发布。它不像瀑布模型那样，就是说前面很松，后面又很紧，后期呢经常可能会加班。问题二，一周一个迭代呢，怎么去保证质量？那以前呢，我在使用迭代模型开发的时候呢，一般就是四个星期左右的一个迭代周期，两周呢已经到极限了。所以最开始啊，我看这种敏捷开发用一周一个迭代的这个周期，心里也有疑惑。你一个星期啊，又要开发功能，你还要测试，你怎么保证质量？但实际实践下来呢，发现一周一个 sprint 还是可行的，而且质量也可以有保障。这里面啊，有几个因素，我来分别跟你讲一下。首先呢，要有足够比例的自动化测试代码，可以很好的保证质量。当用户的这些主要的功能呢，都通过自动化测试有一定的覆盖的时候呢，基本上可以保证主要的功能流程是不会出问题的。其次呢，一个 sprint 开发完成之后呢，我们并不是马上就部署生产环境，而是先部署到测试环境，会有整个一周的时间测试，并且呢，就是有专业的测试人员进行测试，也并非完全依赖自动化测试。有时候一些大的功能更新，甚至会组织全体成员呢，就一起来测试，以弥补测试人员不足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呢，在一个 sprint 的开发结束之后，并不是马上去部署生产环境，而是先部署测试环境测试。这里还有一张插图呢，配合来说明这个测试怎么样来测试。听音频的同学呢，可以点击链接看图片。也就是说呢，虽然是一周的 sprint， 但是其实呢，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进行测试。每一个 sprint 呢，我不仅开发新的功能，同时呢，也要修复以前版本的一些 bug。这样啊，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呢，有好的质量。而且这种一周的迭代呢，可以保持每周都有内容更新。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每周更新的内容呢也不是太多，出现问题的话很容易就定位到是什么地方导致的问题。那问题三，基于敏捷开发是怎么做计划呢？大厂里面啊，经常就是计划会做的比较长，在上一年年底的时候啊，就要确定第二年整年的大的开发计划，并确定一些上线的时间范围。那每个季度呢，再根据当时的一些情况做一些调整。这些大的计划啊，最终会变成具体的开发任务。那一个大的开发任务呢，就会分拆到各个部门，各个部门啊，再把任务分拆到各个项目组。基于敏捷开发的呢，就是说主要是看把这些任务就放在哪几个 sprint 去做，并且呢，要保证它能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至于工期的估算呢，在迭代规划会上呢，就会对每一个 TK 进行打分，根据分数呢，就可以估算你有多少工作量，要花多少时间。那问题四就是怎么样去沟通协作呢？组和组之间的这种沟通协作啊，主要是通过邮件啊、会议啊、内部沟通工具。那最终的任务呢，会以 ticket 的形式来体现。那团队内部的话，因为大家都在一起，所以沟通起来其实是很方便的。像每天的战略会议呢，都是很好的沟通方式。在敏捷开发里面呢，还有一种实践叫结对编程，就两个程序员啊，在一台电脑上一起工作。这个呀，一直争议很大。但如果用来两个人一起排查一些问题，或者说资深的这种程序员带新手的程序员呢，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协作方式。那问题五，上面介绍的这个实践案例呢，跟标准的 Scrum 有什么不一样？我上面介绍的内容呢，确实和标准的 Scrum 呢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首先，角色的名称不一样，在 Scrum 里面呢是分 Product Owner、Scrum Master 和 Team 三种角色。而在这个案例里面呢，是产品经理、项目经理和团队成员，但是其实啊，只是名字的叫法不一样。还要注意一点，就传统的项目经理呢，它是偏控制型的一个角色，而敏捷里面的 Scrum Master 呢，它更多是一种服务型的角色，它主要的职责呢，是保障敏捷流程的执行，以及提供必要的帮助。很多团队的决策呢，就是采用集体决策的方式。 另外啊 ，Scrum 有四种会议，除了前面介绍的三种，像每日战会、Sprint 的计划会和 Sprint 的回顾会议，其实还有一种会议呢，叫 Sprint 的评审会。那 Sprint 的评审会呢，主要就是客户呢要审查 Sprint 的完成结果，因为上面这个小组啊，并没有直接的客户，都是完成产品经理呢提交的需求，而且呢大家在一起沟通非常紧密，所以呢就没有安排专门的会议。那这个小组的战力会议呢，也不是标准的战力会议。Scrum 的战力会议呢，通常只有15分钟，并且呢只有轮流发言这个环节。这里啊，增加的每天审查 ticket 的环节呢，主要是为了将优先级高的这种 bug 呢，就修复之类的这种 ticket 呢，放在当前的 sprint， 可以及时响应、及时处理。而有的项目组呢，就没有这个环节，是由测试人员呢，或者是 Scrum Master 呢，直接把 ticket 就分配到各个 sprint 的看板上。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小组呢，也没有使用用户故事来开发需求，而是由产品经理呢，事先写好需求文档。在上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了 Scrum 呢，就采用用户故事的方式分拆需求，减少繁重的需求文档，但在实现的这种过程中呢，再去沟通确认需求，这样是 Scrum 推荐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很高效的方式。但这不代表说这是唯一的方式，如果有产品经理，而且呢可以提前几个 Sprint 呢，就将需求文档写好写详细，一样是可以达到高效的理解需求的效果。那么这样还算是敏捷开发吗？其实啊，在第五篇敏捷开发到底是想解决什么问题的这一篇文章里面呢，我们就有讲过，是不是敏捷开发啊，核心并不是应用了哪一种方法，而是应用的时候呢，它是不是遵循了敏捷开发的价值观和原则。比如说非标准的战力会议效率更高，那么我们就应该采用非标准的战力会议。如果有专业的产品经理呢，事先就做好需求分析，可以达到解释清楚需求的效果，那么就没必要一定要用用户故事来理解需求。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上篇文章啊，我们讲了大厂里面和敏捷相关的一些流程规范，这一篇啊，又讲了一个小组是怎么应用敏捷开发来开发项目的。现在我们看上一篇文章中我留的思考题，如果每一个 sprint 怎么保证每周都有交付，还能保证产品质量，那想必对这个问题你已经有了答案了。要保证质量，还是离不开充分的测试，不仅要有自动化测试，还要辅助一定量的人工测试。敏捷开发虽然求快啊，但是不代表就是说要牺牲产品的质量。其实呢，大厂的敏捷时间啊，并不神秘，关键还是分而治之。最终呢，团队小，项目小，所以呢，才可以敏捷起来。大厂呢，同时也会注意流程和工具的应用，而通过 TK 的方式呢，来管理和跟踪开发任务，通过自动化的方式呢，来部署。大厂的敏捷时间啊，一般也是基于 Scrum 啊、极限编程和看板，针对各自项目组的特点呢，会有所侧重和有所调整，在遵循敏捷的价值观和原则的前提下呢，做的高效使用。希望上面介绍的这种敏捷应用呢，能对你理解敏捷开发有所启发，也帮助你优化改进日常的项目流程。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没有万能的开发模式，只有适合项目的开发模式。最重要还是要摸索出来一套适合你自己项目特色的开发模式。那限于篇幅呢，对于 Scrum 啊、极限编程和看板并没有展开细讲，还需要大家自己辅助看看书单和第五篇敏捷开发里面列的一些参考书籍。那留言区里面有同学推荐的一篇文章，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新时代敏捷项目管理之道，这篇文章对敏捷开发也有不错的讲解，推荐可以看一看。我在文稿里面呢，也把这篇文章的链接附上去了，有听音频的同学呢，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好，总结完了之后呢，再留一点问题给你课后思考一下。看完本篇文章之后呢，你可以将上面介绍的开发模式和你现在的这个项目开发模式呢，做一个对比。你觉得有哪些好的地方是可以借鉴的？你觉得有哪些做的不够好，可以改进的地方？另外，你也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在文章中这个项目组呢，它没有在一个 sprint 里面同时完成开发和测试，而是要把测试呢放在下一个 sprint。那么这样做有什么优缺点？欢迎呢在留言区跟我一起分享讨论。好，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呢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